在这儿跟女友来见面。 哦， 李建华，我今天 怎么样？ 要上贼船？ 嗨，这是什么话呀？建华大哥， 啊， 我得给您道喜，好事儿啊！ 这好事儿可是好事儿，我这心里没底， 没底没关系啊，大哥 啊， 您找我呀？ 找你？ 哎， 你是干什么的？ 托。 你是托？ 对，现在干什么都得有托，买房有房托，看病有医托，存款有钱托。您这是结婚 啊？ 婚托。 嗯， 您知道拖鞋吗？ 拖鞋我知道 啊， 前边露着脚趾头，后头就是， 那是您洗澡用的。拖鞋是一种组织，你看 拖鞋， 大家都乐了，知道不知道？鼓掌的更知道了，对不对？你看鼓掌的，这都是我们拖鞋的。这晚会好不好 啊？ 曲协办的， 是啊， 有组织啊。拖鞋也是一组织，我是这儿的主席，中国拖鞋委员会主席，我跟姜昆平起平坐。 哦， 我们有顾问，董耀鹏是我们顾问。 哦， 哎，所以您这个归我们管，您找到我了 啊？ 您不认识我吧？ 不认识， 认识一下 啊， 拖斗。斗托就是我， 哦， 专管这个。 哎呦呦呦， 婚托最拿手。 这像我这事儿，你能管得了？ 他太管了，咱们有势力 啊！啊，这都干出势力了。 好，太管过这些事儿啊！ 哦哦， 你们相声界， 嗯嗯， 有一老先生叫杨少华， 就那赖赖唧唧那老头。 对对对对， 我知道。 杨大妈死了， 这我也知道。 那天杨老师找我去了。 嗯嗯， 拓斗， 嗯， 斗， 啊， 斗拓， 这还 跟你说点事儿啊。 啊， 你大娘啊去世了。 嗯， 我想找个老伴儿，你给帮帮忙吧。 想续一个。 哎， 那他看上谁了呢？ 希拉里。 啊，那能成吗？ 就是啊。我说杨大爷，那克林顿也不干呢。不是，就是这意思吧，差不多就行了。 哦， 我真给他找了，这麻烦了 啊， 我得上网啊。 对啊， 婚网 啊，对对， 托儿网， 托儿网， 我这查，哎，找着一个差不多。 这位 希拉外， 哦，是差不多。 哎，哎，两个人， 嗯， 上礼拜结的婚，成功了。 在哪儿办的？ 小长城。 哼， 那个星期天北京 办婚礼，这地方就透着那么浪漫。 就是那天猪肠子脱销了， 呵， 这好不好？ 好， 大哥，就您这事儿，您就教我了，保证让您尽快的结婚，有拖斗没问题。 你答应了， 没问题， 可不能再走了。 您放心吧，大哥， 一直在这儿给我， 这您饶我啊！一会儿那女的来了呢， 嗯， 哪儿不合适，您跟我说。 哎哎， 我给您拖着。 得嘞，得嘞，得嘞。只要您不走就行。嗯嗯， 嗨嗨，大家好。哈 你还给他鼓掌呢。 嗨， 怎么说话呢？你 干嘛？ 自我介绍一下吧。 啊，你说一说你是。 在座的好多朋友啊，可能对我不太熟悉， 不认识。 嗯，要说我的学名，你们也不太认识。 那是 还是说我的网名吧？ 网名叫 芙蓉姐姐。 您是芙蓉姐姐？ 我有那么老吗？ 那你？ 我是她妹妹，芙蓉妹妹。 哦，芙蓉妹妹。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不好意思说。 所以说嘛。当了这么多人没关系啊，有托了啊。你说 到 你找谁啊？ 我到这儿 啊， 我就是跟一个叫李建华的相亲。 大哥，嗯，行吗？ 行， 这就行了。 这 这你看， 你看 人家 怎么着？ 甭管怎么说，人家有头发。 那看，你没头发强，我跟你说，这那您就跟他谈啊，有托头在这站着。 得嘞啊。 我给您支应着， 千万别 啊！您放心吧，大哥。哎，谈谈。 您好， 你好。我跟您这么说，那个浮肿妹妹。 哎呀，什么浮肿啊？ 叫浮囊妹。 芙蓉妹。 芙蓉妹妹。 你好， 我是这样设计。 你说， 咱们两个人的单人床、双人床呢？给他头东脚西的摆放。 行了。什么叫头中？你让大伙说说，头一次跟人见面就跟人提床， 就是 多不好意思啊！ 你像个话呀！ 你没看清楚吗？ 啊， 人家还是一黄花大姑娘， 带一黄花就黄花姑娘， 嚯！ 那也不能第一次上来就提床啊！ 啊 哎，再者说了，你要是买了一个床，咱放哪儿啊？ 对，这是， 放咱们这平房里边。 平房 啊？ 平房现在值钱。 那咱们买了冰箱呢？ 也放这平房里、 啊、哦，那买了洗衣机呢？ 也放这平房里、 啊、好、啊、 都放平房里。 对对对， 这么说你们家一共就 一间平房。 哎呦，就冲你们家这一间平房啊， 成了。 推 算怎么了？ 推 怎么了？ 推 吃臭豆腐了， 管着吗？ 你陪谁呢？ 陪他呢。 你凭什么陪他？ 你让大伙说说，我好不容易找一对象，他们家就一间平房，谁跟他呀？ 一间平房，一间平房怎么了？ 怎么 了？他们家那不是一般的平房。 对， 怎么不一般啊？ 有顶子。哎， 没顶的那是猪圈。 少见多怪。 我本来就一间。 一间平房？什么一间平房啊？ 怎么了？ 你见过吗？ 我没见。 你见过吗？ 没有。 就他这间平房 啊， 出了复兴门 啊。 那就甭说了 啊！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在哪儿。 在哪儿啊？ 八宝山 啊，公墓啊。 公墓干嘛呀？公墓是前山，他们家是后山。 后山 他给开发了。你见过什么呀？一间平房、啊、看那间平房上，你见过故宫吗？ 见过呀。 嘿，后边这山跟故宫那么大，大殿 那么大平房啊。 推开这门一看 怎么样？ 都是一格一格的， 还是骨灰盒啊？ 什么骨灰盒？放的是宝贝。 什么呀？ 这边是天皇， 嚯！ 这边是钻石， 哎呦！ 中间是翡翠， 呵， 那一格一格的全是宝贝呀、啊。 嗯， 这么有钱呢、啊？ 太有钱！他开发了， 啊、 他深挖呀， 啊， 深挖呀， 哦， 挖下来好几百米， 哇！ 哎呦，然后修一条铁路， 铁， 地下高速列车。 他们家自己修钢铁呀、啊 哎、他挖呀挖、啊、跟哪儿挖通了？ 我跟哪儿啊？ 克里姆林宫 啊，出了国了都、 哎、正好、 啊、 普京在这办公呢， 呵， 他看见了 啊。 哎，哥们儿、啊、跟我走， 这 请你吃烤鸭。 哥， 坐上这高铁场就到了这儿了 啊。 俩人吃烤鸭。 哎呦， 这怎么样？这是一般的平房吗？ 哎呦，还是你看的长远。 当然了，你托儿嘛。 行 不行？ 要这样的话 啊， 那我们再跟他聊会儿吧。 哎，这不就有了吗？ 你早说他认识普京。 哥哥，上。 真能成？ 有我呢。 得嘞， 托儿在这儿， 别走啊！ 我不能离开这儿。 对对对， 我离不最开，对不起你。 你这人真是的，你不早说你们家那么大的平房，真是的。行行，那就再聊会儿吧。 哎，那我接下来呢，咱们就讨论这个儿童床的摆放。 哎呀，你这人怎么张嘴闭嘴都是床啊？那么庸俗，不跟你说了吗？人家是黄花大姑娘。 你别提你这黄花姑娘行吗？ 不是，你别老说床了，咱们说点高雅的行不行？ 高雅一点 啊！你 啊，说点高雅的、 哎、有文化。 他说你们家又有钱又修高铁，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啊？你问我的职业是吧？ 对对对， 相声演员。 好， 哎呦，就冲你是相声演员啊， 这事儿成了。 呸！你好。 什么素质啊！这人， 呸！啐我一口，啐你五口，我得找回来。 这 什么？ 这一脸臭浆糊味儿。 不是，你别怨我，因为他是相声演员。 相声演员怎么了？相声演员怎么了？ 我不愿意嫁。 你不愿意嫁说相声，你愿意嫁谁啊？你愿意嫁谁啊？ 不是，你先听我说嘛。 你是说什么呀？ 哎呀，我跟你说，你不是专业的懂吗？我呀有点特殊情况。 我该告诉你，就像你这样的，你赶紧结婚，你不能做老闺女。 对呀、但是我这人身体不好、我想嫁个大夫。 谁呀？你找大夫？ 对呀， 大夫，大夫。哎，李大夫 啊， 我你大夫， 他不是说相声的吗？ 说相声业余，他是大夫、他姓什么？ 他叫李，姓李呀。 姓李的能不是大夫吗？ 为什么呀？ 李时珍知道吗？ 而且名医呀， 那是他爸爸呀。 他爸爸。哎呦，我听着太乱了。 你听着太乱呐。李时珍是他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我不跟你说了吗？太乱了。 他是李时珍的嫡孙。 他 你是 那我问问您。嫡孙是吧？ 嫡孙呢。 那这孙子会看病吗？ 男孩。 不是， 你怎么说话了？ 嫡孙嘛，这不您 我告诉你，你得赶紧结婚 啊！ 是不 是？ 你一个人一个女的这岁数了， 对、 是不是？你看朴槿惠都这种下场。 但是嗨， 我没结婚， 是不是？我没有闺蜜， 你没有闺蜜，谁知道你有没有？ 就说他有什么能耐吧？ 他有什么能耐？他有什么能耐？ 他是大夫啊！ 大夫什么病都瞧啊！他有祖传秘方， 是吗？ 李时珍的祖传秘方， 什么秘方、 什么秘方？什么秘方都有。你说你是瞧什么？现在最时髦的病 什么？ 不孕 不，你是时髦的病吗？ 时髦的病啊！现在很多的要二胎的没有怀不上孩子，怎么办？找他去了。 他有秘方、 有秘方，根据祖传的研究出一种口服液。 什么口服液？ 速效出生口服液。速效， 我都头一回听说。 嘿，这药我该告诉你 管用吗？ 每天到咱这排大队 啊。 领这个 是啊， 速效，催生胶囊口服液、 有成果吗？ 有，太有成果了！我跟你说一事，太可乐了。我不愿说事了。那天他在那正给人发这个口服液呢，正发呢。你看谁去了？ 谁呀、 孟兰桂。 要说相声呢。 哎，柴人老孟 啊，跟他是朋友。哎，建华，我来点口服液啊！你坐上，你待会儿啊，待会儿，没人理他 啊。 孟先生不高兴了。 是啊。 你不理我。我看看，一看，这有点口服液，喝。 啊。 有点口服液，给喝。 啊。 喝了十来瓶吧。 哎呦。 自个儿走了。回到家坏了。 怎么？ 夜里肚子疼。咕噜咕噜咕噜。 有效果了。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疼得受不了了。他爱人给他送医院了。到了医院，大夫一看，查不出来什么病。 怎么？ 赶紧开刀吧，把肚子拉开，一看，嘿，小孟凡贵出生了。 啊哈。这也太快了， 拖着这个包子还喊呢， 说什么呀？ 庆丰的包子香。你说这个还就这个得挣多少钱？再有你要怀不上去，你吃这速效催生胶囊是不是有了吗？ 行， 是不是 真有这本事啊？ 太有了 啊。 行，保证没问题。 行， 又有钱，他又认识普京。 那别老提这个了。 有孟凡贵试验 行，那我 就算成了， 同意了。 他差不多成了。 行吧，那我得回去跟我们家人说一声去。 当然了。 啊，我说 说 你啊， 说说 你快着啊。 我给你定。这后背还真有点朴槿惠的意思。哎呀，大哥， 哎， 怎么样？ 好， 行了吧？ 你这能耐太大。 来，老五。别打老五，别含糊，老五， 老五 给， 要多少？ 十万， 十万太高了，就这么一玩意儿，十万，太高了，这个什么价？ 五万， 这么着，两万， 三万， 行， 一口气， 三万， 三万三万， 你给我打卡上， 给你打卡，你把卡号告诉我， 110， 嗯， 120，119，三号，管用，什么时候出事找这三号，给我打款30000， 行了， 怎么样，大哥， 就这么着了， 行了， 有， 您走，哎，又拖了一个，哎呀，我跟您这么说， 那个等啊哈，那。哎，走了， 走了，走了。 哎呀，累死我了。 哎，对对， 拿钱吧。 这也是，这也是我们托。 那当然，白给一张托，给钱，给钱， 给钱。 他给你钱了吗？ 他还打卡上。 他给你多少钱？ 5000。 你给我多少？ 3000，我来2000，怎么样？ 要说李金斗这人真仗义。 当然了， 不错不错， 朋友嘛。 这那怎么着？打卡上。 我给你打卡上去。 就这么定了。 哎， 你当托容易吗？ 就是、 哎，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钱给我打卡呀。 没问题，3000块钱。 回去啊。哎呦，不行，我得把这鞋脱了，要查死我。 谢谢谢谢，没有您的帮忙，我这买卖也做不成。我这托怎么样？是这喊好的都是我的托儿。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金斗、李建华、富强三位合作表演的群口相声托。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稀有的表演的这么一个种类，就是拉大片，是由著名的曲剧表演艺术家也是曲艺老艺术家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拉大片吹牛。 往那里头再看哦，你老听个仔细，闲着没事儿啊，我去趟唱戏，瞧见了一个蝈蝈一个蛐蛐，看大山越看越得意，山南海北呀在那儿吹牛皮，这个蝈蝈说我在南村吃了一个大苹果，这蛐蛐说我在北村吃了两个烟儿梨，这个蝈蝈说我在南山吓跑了两只梅花鹿，蛐蛐说我在北山吓跑了两只驴，这蝈蝈说我在南京吃了火车头一个呀。啊，这蛐蛐说我在北京啊吃了一架飞机呀、啊、哎。我在北京吃了一架飞机，正是那蝈蝈蛐蛐互不服气，从那边过来了一只大公鸡，恰见了蝈蝈微微的笑，看见了蛐蛐啊它是笑嘻嘻，本儿一嘴把那蝈蝈吞到了肚子里，小蛐蛐一旁着了急，你吃了别的不要紧，吃了我的蝈蝈哥我是不肯饶你，你看我怎样收拾你了啊。啊，你看他抖了抖翅，抿了抿须，蹬了蹬腿，掏着神器往前那么一窜哦，本儿他也为了积劳哎。 以上您听到的是曲艺曲剧老艺术家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拉大片，也就是拉洋片吹牛一个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您听一个四川清音的名段布谷鸟儿咕咕叫，演唱者李月秋。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